好，欢迎嚟《俄他商周报》。今个礼拜咧就比较多新闻，但系最大一单我会留翻最后，可能分钟可能唔够时间，我会另开一节讲嘅。咁讲嗰啲比较冇咁严肃嘅嘢先啦，讲下漫画村先。依家嘢我其实都好咯，我当咗笑话，但系估唔到日本政府咁认真去对付佢。 咩事？ 漫画村而家政府，日本政府提出，唔知系日本政府定系日本人提啲漫画出版社提出话啊嘛，同啲IC 讲话block咗漫画村嗰个连线啊嘛，话 唔好意思，我系呢个我听都未听过呢一档嘢嘅名 字。唔系咯，我都系未听过咩嚟。 我系今日先首日中，其实我系估唔到日本政府同埋喺嘅咁扩大咁 系嗰边嘅非法下载漫画 啊，唔系其实类似一般嗰啲线上睇漫画情况， 但系我哋好普遍啊嘛， 唔系佢唔同，有啲唔同我哋嘅。 唔系等先啦，你哋睇你少睇 raw版好多时，你觉得会有个漫画村个 logo 喺度嘅？ 因为佢本身漫画村咧就佢用咗类似， 你明唔明咧？我啲文明人咧唔会如何咁去讲 OK。 一般嚟讲， 主管食咁嗰啲嘢， 佢咧其实类似系日本正式俾咗钱嗰啲有个 view 打咁懒系嘢咧喺网页睇嘅。就冇下載，直接喺網頁睇。咁我今日做功課睇過啦，立個眼，可能係因為太過多人上去，連線好慢啦。咁前一排其實嘈咗好耐，都成個月噶。由於個站咗入海外，日本政府捉佢唔到。咁日本政府就束手無策，咁啲出版社就鬼曬咁嘈，咦咦昂昂。結果今日唔知出政府本政府話提議話，叫啲 IC 播咗佢，跟住又 即咪即係 DDoS 咗佢啊嘛，算吧。 咁咧就問題就係、是。你咁係違法嘅？ 有違憲之嫌，因為呢個日本憲法保障人民有通信同接受資訊嘅自由，即係因為講緊嗱，你呢 都係嗰句啦，跟老美咪冇問題咯。美國而家話要禁呢、這個呢、這個網絡綜合性啦嘛。 咁網絡綜合性係一回事嚟嘅，咁 類近啦，其實即係因為個問題就話你可以做呢啲。block 啊或者 mon 嘅嘢啦嘛， 因为呢个就讲緊係唔係滑波啊，唔係讲緊滑波，但係你讲緊係今日你可以用盗版为理由去禁一个去封咗个西，咁你听日你亦都可以话哦呢、這个站又违反呢样违反嗰样如何那样，咁跟住去阻挡资讯。 呢个系问题嘛， 日本人对呢样 系 几敏感 喎，咁个讲法啫嘛， 日本人对呢样都几敏感下。 同埋一样就係、是漫画村换咗换个 IP 又嚟个，同埋好多个，不一个波你几多个啊？唔都逐个波咩？冇意思、啊。 呢个我觉得其中一个戇鳩嘅地方啦。你治标不治本呢啲，即系点讲啊？你大家去上呢啲西，即系老实讲，有一半以上原因都系佢自己本身睇漫画唔方便。即系你如果你日本你啲人本身都唔係話好難接觸，即係唔同你我哋外國去到講緊你基本上你冇辦法，即係最新嗰啲啊，你舊嗰啲可能會有代理啦，你代理最少隔成年，你睇我哋台灣啲代理啲漫畫代理咁啊死款。 咦？你幾時變咗台灣人㗎？ 嗯，咁香港就更加唔好講啦，數目又少啊，速度 OK 快，但係數目少到簡直可憐嘅地步。 你谂下，你会我出咗我出咗一本都卖唔到，咁你会出？ 系啊，又系呢个都系问题啦。 长虹传说就咁样嘛，转头红。 啊，咁点解？香港咧， 好老实嘅呢个嘢，你做 唔系香港，因为佢专揾大陆嘢就比较少断嘅。但系总之就系你翻译会出问题，你代理会出问题。呢嚿漫画村，我觉得佢俾人 block 嘅原因系因为系窝又窝喺度。其实调翻转，因为咧日本仔系咁样噶。你出咗國嘅嘢，如果你唔係撩翻日文嘅話咧，其實佢個日本嘅接受性咧係低咗好多，所以佢就覺得已經冇乜事嘅。但係你如果你出鍋嘅話，就大就佢調翻轉可以直接睇啦嘛。 問題其實重點就係、是、依、這個已經唔係話咩嘢，話一你撥依咁嘅站，唔知幾多個，知漫畫村比較而家突然間漫畫村本來唔紅嘅，而家俾紅咗漫畫村條友，仲要串佢話多謝幫我宣傳。结果唔知人走去串，连我都走去睇啦。 系几戆居嘅， 咁啊，即系等于当年 Pirate Bay 嘅情况啫嘛。 就 系 咯 ，Pirate Bay 而家死咗未？ 未死，搬嚟搬去，但系继续存咗。 又话你点样？呢啲嘢其实老实讲，你真系只能冷处理，你唔去理佢。 你唔输 啊？咁其实你真系冇对佢哋冇咩大办法嘅。即係呢個實務上你就冇辦法啦，同埋調翻轉你不惜違憲，你得到係咩？得到係冇，你冇任何效果。 仲同埋一樣就係、是，而家你唔使擔心，而家網民咁聰明，要擠紙揾咧，有啲嘢唔俾佢，你唔話俾佢，唔知㗎好多都。你唔講明，唔講佢，唔好多年唔知佢存在。 但是一講呢啲，大家就去揾咯。結果大家就仲衰添，呢樣真係完全係自己攞，即係揾戇居嘅。仲有之前都講過啦，漫畫唔好賣，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而家太多漫畫，多到唔知喺邊本好，咁就停唔睇咯。但係喂，又網絡漫畫，又咪先按住 kick 卡，而家大堆，我邊睇得曬啊？而家 即係我 唔係你唔好話漫畫啦，你其他媒體你動畫又好，你手機 game 又好，你可能甚至其他嗰啲即係有相關嘅嘢都好，咁呢一多咗個選擇唔多，其實。 太多選擇咯，淨係選擇都 花時間。我唔一定要花時間睇 model 咯，即係我個根本問題係，即係就算實體買我買到我都我未必買咁多好似前咁樣。 就都係嗰句啦，你搞埋咁多有的冇的手段，你不如諗辦法提供一個良好嘅手機或者係網上平台。佢去俾佢哋簡單咁睇到，你要點樣收？你點樣收翻錢就自己諗辦。 但佢又唔得啦，日本最麻煩就係啲版權咧，一輪海外一到海外扯上咧，又9000多麻煩嘢。 關 海 外事啊，你 佢 就 係國內 都麻煩啦。 你講緊樣嘢，佢而家呢次播呢樣嘢，呢個動作就 100% 係為日本國內嘅人去針係針對佢哋嘅，唔關我哋海外事。話佢播唔播對我哋。 其實呢樣嘢其實我 覺 得係情況就問題就係、是，其實每間其實啲大出版社咧，或多或少自己都有個方式，即係針咗佢都有網上漫畫去調戲。但問題就係、是。你即係你揾一個統一嘅容易，統一就冇，統一就即係分散曬，即係翻即係版權年代之前，雖然快報咁樣，三大節最好慢慢拆曬一碟，好啦，一到版權年代，咪分咗三大節，雖然新少年咁，跟住拆開三本咯，同一樣啫嘛，其實。 咁正講咧，等你應該你係冇辦法消滅佢哋嘅，第一佢哋係其實真係食咗一部分咧，係越根本就唔會睇你漫畫嘅人，嗰扎你係可望不可得嘅部分嚟嘅。即係另外就係你自己本身亦都係冇地方去 sell， 因為佢呢個確實有個需求存在，確實有個網上或者手機睇漫畫，其實主要係手機，因為日本人而家越來越多冇 PC 屋企，佢睇漫畫嘅需求，而你滿足唔到佢哋就自然要揾方法。即係呢啲老番嘢，老實講啊，個站又慢。又慢又窄又中意用 draw skip， 又唔知放有冇放嗰啲咩掘金， 我都唔係講起掘金先過癮啊！前一唔知好似唔好，前上個禮拜啊，唔知咩新聞定咩就話話個佢又話馬川話啲少啲掘礦，而背後就北韓洗黑錢。我話你使唔使講咁誇張啊？陰謀論你掘礦都算啦，你先講北韓，你不如話埋俄羅斯後面操縱啦，大佬。 呢個其實未必一定係上綱上線，因為呢個的確係講緊 Bitcoin 係好 ，Bitcoin 係背後有個好大嘅操守 係。但問題就係你去到呢情況就係做緊嘢，算把啦，唔使講咁誇張㗎。你扯到一樣嘢啫，你不如話去麻雀村通直好過啦。你咁執啫嘛，又周吹啫嘛，即係接落嚟聽講句。 因為北韓搞人，又用呢個掘礦啊，或者搞呢啲嘢，通常就唔係對冇冇得到對方肯，冇得到對方肯手嘅，通常都係減粗嚟嘅，因為佢哋係直接係吃冇簡單啊，吃入你個站，喺個站放幾行成績碼喺度，然後適當地嚟你個撈頂向上，撈頂向上，咁你唔係好覺咁啊，搞下搞下咁 啊， 攞。 要覺啊，好啱嘅，要唔覺啊嘛，本來就資源嘅咯。再多啲咁多，大家唔會覺啦。 所以咪話多唔多少唔少，你唔會好覺咯。即係呢樣就，所以咪話其實唔係真係好多人中意用呢啲咁嘅老番西嘅啫。你正尤其是你窩呢樣嘢，你正正經經去出個西，你俾翻幾廿 yen， 十零二十 yen 一話，咁樣去收錢，其實大把呢度做緊，其實佢哋都做得唔錯。根本就 其實本身就見佢有其實好多啲服務㗎。係 啊，佢真係爭在係冇人做整合呢、這個就唔可能嘅事嚟㗎嘛。呢、這個 因為間間公司版社唔同啊嘛，冇嘢冇嘅。但係 即係你都 出版社啊，出版社同唔同字都會唔同西啊。嗯、 你都唔會希望 Amazon 或者 Apple 去同你搞一統天下呢啲嘢。其實我覺得即係老實講，你 唔好意思亦都 係啊。你出版社又唔係真係好多，自己每間出版社自己做一個又唔係真係好。 唔係啊，出版社佢分咗幾廿個、幾廿個西啦，淨係雜編社都唔同啦。 我覺得你統合翻方便易用。價錢合理，大家一定會大家即係由你賺得到錢嘅部分，你一定會用到。咁你如果你嗰啲係真係賺唔到錢嘅，你咪好似你咪用翻呢個廣告模式咯。即係話唔想，即係或者你直接 check 落去嗱，你 check 咗個網站之後咧，我就會自動幫你自動掘金噶啦。所以如果啲網站啲漫畫係免費嘅，但係篤落去就會幫你掘，就會再幫我掘金。咁啊，當翻付費，即係你諗辦法 告啫嘛， 廣告咪廣告，唔好咁複雜啦。 即係搞埋呢啲係我真係係日本仔先中意就搞啲咁嘅嘢嘅。 日本人喺方面係嘅安居係實算唔算公正咧？我覺得算係都差唔多係嘅。佢係會用啲好安居方式。 要多啲時間先俾到佢哋去認知呢個新呢、這個新網絡世代嘅嘢㗎啦。 總之係呢件嘢， 我哋講咗十幾二十年啦，呢樣嘢就 算啦。 唔係個所謂新網絡世代都唔算新啦嘛。 一個舊網絡，唔係就對日本人嚟講咧，佢會好愚蠢地認為就咩？封咗佢， 日本仔系少数现在仲商用 fax 机，系物理上嘅放放 fax 机出嚟，用热感知编嘢出嚟嗰本死人嘢。 咪而家咪而家好多仲需要，你始终你问，你始终需要印编欧嘅嘢。 即系讲到香港好似冇人用咁， 仲好多噶。政 府机构点算啊？我想问 影印机嗰啲咁好多。 香港大部分都进咗做电子接收了，即系 但好多噶， 好难讲啊！你唔知 道，你唔知好多噶，我 好多好多。 因為始終有一樣就係實物編出嚟嘅嘢，其實不過冇扯咁遠啦。咁總之就依家依樣搞笑嘢就，唉，多得佢真係笑，真係苦笑啊！真係話，好講下另一單嘢。咁其實任天堂克服傳説又一傳説啦。呢個其實之前都講過， 新聞嚟㗎啦， 唔係今年新嘅，舊嗰陣就係講嘛，當然 我係講得閒就有㗎啦，啲月經文嚟咯，基本上 唔係，喂，今年新嘅新事新案例，上次嗰個案例經典㗎啦 ，NDS 個僆仔跌整爛做 NDS， 換部新嘅俾佢，連貼紙幫佢搬埋，今次就係有個有條友嗰部 3DS 玩到殘曬㗎啦，如果死好似死死板死電池電上咗，咁咧就初代嘅 3DS 嚟嘅，就攞翻任天堂。任天堂就話：喂，你電池肥咗，同底板都壞咗嘅喎，不如換埋啦。啊，你個手掣，依啲個手掣同埋嗰個掣都磨蝕曬咯。哎，全部換埋啦。咁幾錢啊？71日元，71日元，係71日元。手工費幾多？2500日元，加埋税啊 ，K 卡嘢2600日元。 佢基本上會同你換咗大半部機，即係同俾部新嘅你冇乜分別。 俾部新嘅，但係將啲記憶 share 翻曬落去。 係啦， 冇分別咯。 而只大佬加埋兩嚿税，香港你整冇香港，如果你冇，你當我依個價錢啦，大佬你可以攞黃金整。 香港嘅你掟一個 mon 已經要六嚿水，唔計人工，淨係料都六嚿水。 就係咯，佢而家差唔多，不過 咁賺你錢同唔賺你錢啊，係咁有兩回事嚟嘅。 但係而家就平， 不過先嗱，你唔可以將一個點講咧，即係一個小型商業機構同一間大型善堂去比嘅。 唔關事嘅，而家啲大廠係可以出集啲維修費，你 即係你知任天堂啲嘢同你講喺法務部賺翻嚟，然之後喺大陸睇去， 又唔係法務部賺， 佢唔係咁多都唔有咁多官司。 即係對佢嚟講，一開始就預咗呢嚿嘢係點講啊？成件銷售嘅一部分嚟嘅，咁佢唔會喺呢度喺度賺你錢咁啦。其實都好正常，好合理嘅事 嚟。因為其他廠嘅話，其實真係可以唔 Q 理你嘅，要收佢錢啫嘛，要斷計 揾樣。即係好簡單嘅啫。你一般電子產品咧，你過咗保養之後，如果壞機咧，盡量都係揾街邊嘅同你去整啦，通常都平過你翻廠嘅。老飲就調翻轉嘅，同你講就咁簡單嘅啫。其實 不過都係我覺得啲嘢都大部分都唔關我哋事㗎啦。你都係你除非揾個日本電子機寄過去啫。 冇錯， 你都係揾個黃金揾人搞啦。 係啦，咁嗱，而家講下啲新另一啲新聞啦。首先就唔係嗱，首先就係、是、福山潤同埋立花神之介就自己獨立就開獨誒、出跳出咗九人社 S One 就開咗間Best Ship 嘅聲優事務所。 喂，好似九人社本身都系走出嚟嘅， 唔系七年前，其实七年噶啦，走咗阿森村出嚟噶， 系咯，都其实即系阿森村社长已经有本钱，可以令下面啲声音可以自己出嚟， 因为其实唔 即系劲到咁样嘅，已经 其实唔觉唔觉，其实佢手下啲开声，佢自己嗰啲清粉， 即系多到咁样，最大惊我呢样， 七奶彩下就系佢嗰边走出嚟噶嘛， 系咯， 即系有几个其实声优咧，新人声优其实已经系开始打出名堂噶啦，未唔系好红嘅，起码有人知道啦， 系咯，话说佢间嘢都系好似咁讲，七年咁大， 七年啦，其实算 系咯， 算 几快，好鬼快嘅。 即系以声优，即系佢当年都系自己走出嚟搞，但系以声优自己走出嚟搞嚟讲，佢间公司叫做系特别主动去挖人挖剩噶， 因为佢当时挖咗好多人出嚟。 其实好多时声优自己出嚟搞公司咧，都系费事烦。 方便直接執啫， 自己接觸報税嗰啲方便，通常就唔 Q 搞咁多嘢嘅。 咁所以你見好多時嚟講咧，即係做咗好多年都仲係得自己嘅啫，好多時啊。 或者啲或者啲 大師家唔係。我哋做深村阿深村社長都幾。 咪就算就算一啲有其他簽其他聲優嘅中小型事務所都唔係好熱嘅嘢嚟話，收成蘋果間或者係甚至係阿藤原啟治嗰間 都 唔 係太會 嘅。 但 係深村好正好進取嘅，佢屬於 即係用呢個燒肉去誘拐咗唔少聲優過嚟嘅。 嗱，而家走咗福山潤同立花正依家最紅嗰兩個，因為當初呢兩個淨開新開新阿執福山潤佢開新開新嘅。 我又覺得即係點樣講啊？咁即係到時機成熟，又好似做翻老細哥仲熟啫嘛。 咁差唔多，同埋福山 有 cycle 啫嘛。 深村明嘢講真就係以你咁大牌，亦都唔 係咯。佢自己都咁樣走出嚟，咁你出去咪 大牌啦？個問題就係都係嗰句，咁最初走出嚟可能就係為咗夢凡，唔係大公司。但係咁問題而家變咗大公司咯。係 咯。 咁要走噶啦， 当 初 嚟咗事啫嘛。 当初帮你做开山牛，咁而家你个山开咗咯，咁都唔追加我啦。 系咯，攞啲成 我即系睇佢个观望，其实都叫好嚟好去嘅。 系啊， 暂时讲咧就唔知佢情况点，但系有个微妙地方就系三月头咧，小清水亚美咧就离开咗高人社，咁就而家有人估到就系会唔会前后脚，即系知啊，即 系咯， 提早早早早然后又等迟佢就入加翻去阿福山嗰间事务所。因為又係嗰個合作咁多年嘅老八代， 我都話未必，即係冇必要咁前後腳咯。即係要真係要話搞嘅話， 咁係 應該冇人反對。 可 以講住我， 即 係應該除咗阿深村社長之外， 其實深村手上仲未有水島大就啊、自島拓篤嗰幾個噶，即係佢其實仲有一批大牌嘅。佢係所以其實幾穩陣嘅，老算係成咗，即係好耐去建間做一間事務所，然後真係有啲成果出嚟咯。呢七年，所以其實即係佢哋好穩啦。我覺得一行。应该有市场嘢，反正吓另一单新闻，宇多嘢涉及翻， 好似条友真系有够 一个低调啊， 低调咯。 同声优结婚，但系个声优就唔好有名嘅。 唔系个女方其实都唔算冇名啦，讲真即系 唔系 兼 系 读翻啲比较中间嘅， 可能配旁白嗰啲 K 啦，读翻唔 系 好多个。 咁但系个问题系讲紧阿宇多嘢生。你使唔使咧？為咗因為結婚咧，掘翻你個萬年冇 update 個嘅 blog 出嚟 update 一下咧？其實，我係因為睇佢 Twitter 講話有嘢要交代，記住個 Twitter 冇話自己結婚噶，話有嘢交代，俾條 link 你去自己去睇。條 link 就指翻去佢自己嘅官網，記住官網啫，唔係 blog 嗰欄，係你入到官網再自己去揾翻佢個 blog， 撳入去望一望，2015年。是对上那个 blog record， 然之后就到今次呢个结婚宣言。 就是最搞嘢就係、是。 玩嘢呀、 啊。佢个 blog 又唔好多佢又唔好多字咋嘛。讲真我咁喺一分开行不过喺行搞唔晒。不过 行搞掂啦而家 Twitter 280字㗎啦。 不过就可能系觉得 blog 会比较正式啲啦虽然我觉得。 但系如果系 blog 正式啲都好你唔多直年啦唔该。即系你唔好年有我最感啊唔该大佬。 唉而多嘢真系。佢祝佢聲優夫婦啦，咁祝佢幸福啦。好啦， 咁跟住下一單就 哇冇 賴 P 啫，都係聲優相關的。 喂，就依家我都係頗為花生啲嘢，冇賴 P 嘅單嘢就，因為嗱自從其實大其實應該唔係新聞嘅，其實好耐之冇落 幾好啊，幾好啊，引到女 fans 出嚟。 冇賴俊夫本身其實唱歌係幾叻嘅， 係咯。 咁佢走同嘅我唔記得咗個我啱唔該好有名嗰、那個音樂人組個組合。就出就做個唱歌，咁就自己用改咗個 Westwood 嘅 Jet Westwood 嘅藝名，希望分開冇外俊富同埋歌手嗰個啦。咁咧就喺佢個 Twitter 度就開咗 Twitter， 同埋就答啲 fans 問題。咁有 fans 問佢隻戒指就係咩回事？ 左手戴戒指係 啦。 咁佢用咗個其實我覺得係幾妙下嘅答案嚟嘅。不過我覺得即係不過呢個呢啲真係唔應唔話唔係唔應該啦，唔適合講出嚟啦。 唔好識講嘢啦，我覺得係。 咁我覺得直白啫嘛，你個好真係好正，好啊，就好簡單啫，就 好老實咯。 即係佢就話咁啲相當於除魔用嘅用途。 係。 即係其實好簡單，即係話你聽嗱，名草有主啦，名草有主冇黐埋嚟。咁簡就係、是、咁簡單啫，因為點講啊？呢類信息係好直白嘅。雖然我懷疑其實佢未必係結咗婚，我唔係肯定啊。因為呢條友仔1997年出世，你而家話聽結咗婚， 廿歲咋你 都唔奇啊？ 即係唔係冇可能， 但 應該唔係。佢如果結婚，佢會講。如果佢嘅性格嘅話， 應該未結婚就係佢有女朋友咁啫，佢意思係應該 係佢應該就係、是、等 即 係 要摸就明楚有鼠，要摸就唔想拍住，諗住衝之如此類，總之就係、是、總之趕人走咯。 其實即係對佢意思就係、是、其實真係實際上就係咁樣，佢就係唔想有啲咩狂風猛浪點樣吹過嚟，咁即係嗱，俾你暗示俾你聽，喂。有人噶啦，冇有人約咗，冇過嚟。佢呢、這個未必係事實嚟嘅，即係等於有啲女玩 online game 會用男角咁解啫嘛，就係、是、等你哋唔會簽，冇湧過嚟，影響到佢正常生活。即係唔係個個人都中意啲太桃花嘅嘢噶嘛？就其實佢，我覺得佢，我嘅理解其實係咁簡單嘅啫，就唔係話啲乜嘢，但係啲 fans 驚，梗係其實都嗰下會唔爽，我都好容易理解。咁即係你即係話我哋魔物咯。 冇錯，唔係即係你用除魔呢樣嘢真係， 係啊， 真係有啲幾過分，我覺得係。 但係我覺得又講啱喎， 其實好啱噶喎，其實即係佢可以講婉轉啲，好似護身符啊，或者係 唔夠婉轉啫，即係話。 即係你話護身符又好，你話時尚又好，諸如此類啦。 時尚就真係直情講大話，時尚就直情講。你話護身符都就只係婉轉咗少少啫，你或者係你話即係可以直白少少，令你身邊冇咁多啲狂風浪蝶都可以嘅。其實佢用咗個又有少少婉轉嘅嘢，但係又唔夠婉轉。如果大家又 get 到另一個意思， 不過唔緊要嘅。 咪即系有 婉转，但系有贬义。 结果咪有女 fans 拍碟咯， 超拍都拍佢中意。超 拍完你咪买歌讲呢啲， 算罢啦。或者如果咁，咪 花生啫，都系花生啫。 应该咁讲嘅。如果咁就拍碟嘅话，啲 fans 唔少都罢啦。 咁咪咩咯？真系除咗魔咯， 就系除魔咯，真系唔好啦。除魔系唔好烦你啲， 除咗啦，咁就成功咗啦，几好。 系啦，依家嘢几颇为搞笑，但系佢得意嘅。好啦，咁讲埋仲有就系算唔算 细新闻？ 唔係都唔算細蚊蚊嘅，A 一公高原子工作室就獨立，唔係改名咪獨立，改名叫 咁厲害。 Coverless。 雖然呢啲呢類咁就其實經常出現 改名好係咯。 佢其實都仲係 A 一嘅，但係就 講咧獨立出嚟。應該係嗰啲社內創業嗰類物體嚟嘅。係 咯， 即係佢下一步會唔會獨立就唔一定嘅。 但係總之仍然 A 一嘅，但係。咁好啲，大佬佢 A 一而家嗰個接嘅，佢因為佢如果想搞大嘅話咧，你淨係怪 A 一工作室嘅話，你好難搞大。你咁樣換咗，淨係叫半獨立狀態，俾佢搞，反而仲好做啲添。 幾樣嘢啦，一嚟就係、是、好嘅會俾人拖累，衰嘅即係話個品牌個品牌性實在太弱啊！即係你話 A 一到底係得定唔得嘅代表咩名詞？大家 黑企業 係咪覺得第一黑殺係呢個就另一回事啦？ 逼死人跳樓， 即係講緊係嗰根到底 A 一算係掂定唔掂咧？咁佢又有啲好掂，有啲好唔掂，咁叫做你改翻個起翻個朵，咁大家會容易 分啲咯， 容易分啲咯嚇。咁 好啦，跟住講下啲算唔Bandai 我算唔算啲技術新聞？ 冇啊，即係你係將模型油油嘅技術用個膠嚟做翻出嚟啫嘛。其實都唔係咩新技術嚟嘅，我覺得其實 算唔算新技術咧？ 其實係 你油成紅色，再油成透明， 唔係咁簡單。其實呢個當年我參觀啲射武廠嗰時係有講過嘅。其實人嘅皮膚要模仿係非常之困難，即係由你用鑄武式咧。是好難做得到嘅事，其實真係係非常之高嘅技術嚟。 好簡單，就係而家方法就係、是、兩層膠 骨架啫嘛，咩就將獨個骨架用喺女度生存啫嘛。 唔係，佢而家就兩層帽，底嗰層帽就深色啲，然後外面一層會淺色啲，然後就以厚同薄嘅方法，薄嗰部分就透出下面一層淺色。而做出深， 就油油嗰个技巧啫嘛。 即系个问题同以前油浸银底油再加透明油变 金色啫嘛， 一样玩法啫嘛。 而且你而家油蛙，如果你 figure 蛙，你油蛙其实 figure 都系咁做啫嘛。 系啊，一样玩法。 说的简单，实际上系非常之困难，因为你铸模的时候，你铸落去啊，其实系一个类似液体、半液体、黏条液体嘅。 你明白一 样 嘢，铸模呢家嘢咧，对一般公司系好复杂，对 Bandai 呢个变态嚟讲咧。好簡單 ，Bandai 都搞咗好耐先搞。 唔係，因為佢係好高技術嚟嘅。 唔係，咁當然啦， 即係等於佢個多式鑄模 到而家都好似未有人抄到仔嘅道理啊嘛。 多色轉武係《冰島有攞專利》，專利權未過。之前我問過啲寫武廠，所有你搞多色轉武嘅都要同佢都要俾佢俾版權，都要俾版權費俾佢。但係呢個技術的確係非常之困難。如果你獨立要開發出嚟，係即係廠係唔可能嘅事。你 即 係都係同佢買，因為佢買專唔單止係買專利，仲要買埋技術嘅。 買 K 成件事係咩啫嘛？等你唔使另外再油油已經做到咁嘅效果啫嘛。 唔使油油咯， 即係淨係呢樣嘢，你已經可以諗到正往後會令到其實如果呢個技術係可以令到大部分咁啊，尤其是 真拍牌 景品級嘅 figure 啊，當然啦，呢個 好多， 因為現品金翻牌要錢油 景品嗰啲，你 唔係佢啲 係 隨便即係咩？即係平，總之一比九平，低低成本， 大量機上嗰類嘅話咧，就係要麼就係貴。要么就系， 如果手游就另一个 几唔教品成先咯。我喺度谂紧，唔系 MG 跟 par 里边送嗰件人形，会唔会用呢个技术咧？之后， 应该就 好难喎，个比例唔细。 只系比例系冇乜必要嘅，即系 呢系 攞嚟用色咁样。 哇，你嗰个你比例要起码真系要 够大先做到， 1:6，即系 多件。 我讲紧嗰种系砌落部机里边做 par 嗰件啊， 摆一边做。 哦 ，Formula 嗰種啊 ，MG 唔係 Formula 嗰種啊 ，MG 我即係初期後邊嗰啲有冇買我唔知啦。初期 MG 跟 Pla 係會送一件唔啱比例嘅人形俾你擺側邊嘅。 哦， 大概哦，你 嗰個 size 夠大 ，size 夠大空像，空像 大概 空像就應該可以嘅。 係㗎，嗰只嚟㗎， 咁嗰啲做到。 起碼有嗰啲嘅高度咁啊，應該又可以再。 哇！佢嗰 只原本有成隻肉色咧，好 Q 核突嘅其實。 係啊， 油 啊， 油麻 Q 飯。 係啊，因為你嗰啲油你好嘥成本，即係佢間廠幫你搞啦。 唔係高其實。只是附属粉多啲咯，佢有心搞唔系唔得，但系即系 贵啊， 考虑到成本问题。 但 系 而家佢 只要唔系主 老实讲呢嚿嘢咧，我觉得未必系用，未必最大用途唔系用喺佢自己上面啲嘢上面咯。收专又系同啱啱讲一样，收专利、收版权， 好快就好多厂想要啊， 赚赚在笑。 一来啦，二来佢自己都依家开做紧嗰啲品牌啦。 系噶，唔系佢依家出咗多咯。 有堆空像，有堆空像啊，啲 Q 版。 我话佢系做示范个Super Formula，咪依类咯。 唔止添啊 ，Love Life 嗰堆。對啊，例如 其實再之前佢自己 figure 拉啦，已經有 係咯。 主要係衝擊，主要應該係衝擊啲中低成本嘅，因為你如果你上萬 yen 嘅人手上色都唔係太大問題。 係啊， 要睇佢。 唔係你慳一係使嗰啲嗰定成本啫嘛。 咁主要要睇嗰個技術去到成熟到咩地步。如果佢可以直接代替到高檔 PVC 嘅話咧，咁就另一回事。 但係佢我諗佢主要係轉低檔 嘅，因為 手遊少咪有佢。 因為走夠貴。贵的话咧，其实系已经有呢个现成嘅特殊透机素材系已经存在嘅，不过问题就系贵，同埋真系主要系贵咯。咁佢而家所以佢打嘅系中低档，所以点解用景品嚟做例子？ 系因为景品讲真，买几钱亿景品？ 景品你真系 景品好多邪神噶， 咪就系咯。如果你有呢个技术嘅话，其实可以大幅提升嗰啲。 即系我知， 你呢啲就十年前嘅印象嚟。 我只系咁讲，我只系咁讲咯。即系你就算。低成本低咗都好，即系你要整翻靓嘅效果，你都要自己落手嘅。其实， 但呢样嘢咁，但系问题 即系我咁。 但系你话低成本， 因为始终又有个厚薄问题咧，厚薄不归问题，你都要自己搞嘅。如果真系你真系即系有要求嘅话， 但系有一样就佢起码 有好多人同你讲就系冇乜要求。 有啲人冇乜 当然啦，咁当然啦。 长期有只嘢唔好太样衰就已经 OK 噶。 但系佢跟住佢又做得又似模似样，低成本地做得似模似样，咁 佢唔系即系观众睇下佢可以去到咩程度咯。 好啦，跟住讲下，跟住就去到愚人节特辑啦。其实今年愚人节。好似冇乜， 好似 唔系特辑啦，小 辑啊， 都唔系特辑嘅，小 都冇乜特别咯，唔系某只音乐 game 全部啲角色变晒萝莉咯， 跟住 唔系变晒红咩？ 啊，都系啦，有几只啦，唔系有个机人咯，有个机人，机人企话啦，有个， 跟住 Portia Epic 咁官网跳咗去英辉印发帖咯。 啊吓，唔系即系咁啊！即系越嚟越多嘅就系、是，即系呢几年一路都 keep 住有嘅，但越嚟越多咯，就是、一扎冷门嘅漫画或者轻小说会走嚟话俾听动画化咯， 系 玩得 已经玩到烂嘅啦，已经系。 跟住咧 ，FGO 今年嘅 Adios 咧就由之前嘅Pokemon Go 变咗 Spy Harry， 系啊 ，Spy Harry 啊嘛，射整射啊嘛， 整嘢啊嘛。 我比较烦恼嘅地方在于咧，就系大家其实太用心搞啦。即系咧，以前咧通常系一个网页，咁你睇完笑过，即系你就算你真系忙起嚟，你最多咪 cap 低个网页，你望望下慢慢睇。但系而家经常系咩啊？你开只 game 出嚟， 系啊。 即未必係一隻新 game， 有啲係啦嚇。 係認真，一下 認真到咧。 今次 FGO 隻 game 有個好大嘅問題，佢堅係會揾我頭暈嘅。 FGO-GOA 啊， 因為佢全要佢全360度嘛，要 阿迪奧斯。 其實就同你講係圍住自轉啫， 自轉啫。 係當然啦，當然啦。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會轉到頭暈咯，真係。 唔係你可以出嘅，你唔轉個電話轉啫，可以 玩咧就係一個固然係為咗你最緊要問題，喂大佬，你呢只雞又出，嗰只雞又出，係 啊，我玩唔切，我真係玩唔切，係因為知道玩曬咁多喎。 Minimum Life 嗰邊最大鑊，佢係要釣魚，你要我開住部機。而我淨係 double pad 可以開到佢嘅，咁、 啊、 如果我開住你去釣你嘅魚咧，我就唔使做其他嘢。 哇 ！Cinderella 吉倫波一樣啊，叫你玩 mini game， 跟住 咁做啫嘛。 mini game 又有時間嘅喎。 係咯，跟住打，跟住打幾人啊嘛，跟住叫你。 跟住然後我又另外玩只網頁 game， 又你最少三四隻，係真係好實估睇下咗有啲。 係啊，即 係 要你花時間玩咯，即 係。你花時間去 clear 咗佢，甚至會有獎勵，有啲冇啦嚇。即係 太有心啦，真係。 太有心變成咧，八足咁多爪都唔夠用。 反而你頭先講紅人同埋羅莉，反而 hea 咯 ，hea 少少咯，即係抽完搞掂咯。 所以根本就望一望，睇一睇就算。有啲係因為我係見到有隻係成隻 RPG 做出嚟嗰啲RPG Maker 做出嚟嗰 Maker 做出嚟嗰一類，我唔肯定係咪用嗰隻啦嚇，但係做真係做一隻 RPG 出嚟， 真係有真同 佢篤過幾下。 如果係要用 Maker 做出嚟，好多時要裝 one time 嘅，咁就睇下係咪裝 one time 咯。 係應該唔使，佢就純粹用網頁行 JavaScript 教嘅啫。 應該唔係。 係，即係佢總之佢做到嗰個風格啦，即係變成你喂大佬我。即係除咗真係只能摸兩下就知啦，就收得收就要收埋。如果唔係，我真係冇時間做其他嘢。 嗱，入邊都有啲就唔係楊節嘅。首先就係 咩啊？ 戴咗盤邦戴拉嘅 PV 影片素材免費公開。 嗯，反楊節呢個係呢、這個，我覺得係 呢、這個，因為其實係佢早提咗一日嘅，即係驚你以為係楊節。因為 老實講，而家情況係呢一日要開企劃出嚟嘅話，即係呢一係盡量係避免呢一日公布。呢一日公如果係呢一日公布嘅話，就算講係事實，其實都係 我冰帶轉，例如冰帶轉色咯，紅色轉藍色咯。 真嘅，你要喺呢一日玩堅料咧，即係除非你咁有信心，即係有人信咯。 Just because 嗰啲啊， Elsa 唔知叫咩名啊 ，Elsa 大， 總之就大家記住就係戴咗盤蒙太拉而嘅啫， 係啊， 就當年俾一條 PVP 片玩得殘曬，結果好似而家仲有人講呢個梗嘅， 嗯，係，都係素點啊，素材雖然就唔係、這個、 給我最好嘅分 俾我，唔係未算係上新級嘅，但係都不時會有人攞翻出嚟玩兩嘢， 即係拎好嗰 類，唔係呢個梗係甚至而家仲夾唔到在佢啊。之前裝備冇問題啊嘛， 戴咗冇得，戴咗冇得啦而家。 依家就揸唔到仲難玩嘅，其實算係幾深入民心嘅。咁我而家就免費開放俾數入俾你去玩啦。嗱、啊，你一個更誇張就係、是， 黐線真係佢 三層樓高嘅趴地千歌充氣公仔。 係 本來咧就係佢拍一條片就係 咩乜豪斯星咩乜 豪斯星拍廣告，係啊。咁咧佢拍廣告最後就話出個三層樓高巨大千歌派公仔。 直水之味呢叫做。咁即係出個因為見有人買，咁咪再深紅啦，出個再大啲， 係啦，跟住出最大啲， 宣呢個宣傳多效果多。 問題幾時有得賣啫？ 咁嗱，佢咁樣最因為 佢都諗住，佢因為條 片咧就 C G 嘅，咁大家諗住呢排條 應該係算噶啦，即係當你玩嘅啫， 以為佢惡搞嘅啫。 但係點知佢真係照出嚟？ 海邊係海邊度做 到啱啱千哥走嗰間屋企對出。 系三层嘅，出一个接近两层至三层好高嘅巨大嘅出 七米 哦， 高到七米啊， 两层好咁高嘅出千公 系啊，系咪好佢压迫感嘅， 系啊，好有压迫感啊， 咩人笑话咩最大嘅老底啊嘛， 系啊， 史上最大嘅老底啊嘛， 系啊，一讲系睇啲人系哇，一呆咗，哇，唔系真系玩真，叫即刻啲人扑上影相咯， 系啊，有人拍片啊，影相成咗好多， 好彩噶， 系啊， 仲要系我嘅印象中系当日傍晚就吹翻漏翻气啦， 漏气 系啊， 拍咗片。 有黑色片嘅放气啊！ 放气都放咗好叫耐 啊！同埋讲顺带一提，当日阿千哥屋企即系间 model 间旅馆咧改咗作品入边个名嘅安田旅馆咁嘅原名系呢一个十千万旅馆嘅，佢当日系 即系都系当日限定嘅， 系啦 玩下名咯。 因为我记得睇佢放气一段片咧，由个天仲光。放到最後係放喺個天黑咗嘅， 五點六點到咯，入去 咁大個， 即係佢應該佢應該都放咗接近 一個鐘啊， 接近一個鐘啊， 起碼 咪出氣快，反而就放起佢， 係啊，佢慢慢慢慢，阿出氣嘛，係啊， 因為你咁氣壓，你壓佢，你唔通攞 佢應該攞泵泵泵翻出嚟嘅， 人手去壓佢，仲要即係理論上人手其實係成個人壓落去啦。 係啊，咁巨型 係啊， 咁啊呢個企劃幾好玩啦。其實雖然有人投訴，我覺得。有人投訴話佢影響海岸景觀，1001日，數埋其實實收半日，你 唔係啊？即係點樣講啊？見到咁好嘅公仔，我覺得都咩啦？ 即係我當你唔中意佢，都係半日啫嘛。 你又冇人，即係又冇乜人投訴之前就鴨嘅喎。 即系，我讲你都系，你就算系咩都系半日咁大。 真系见，真系见可爱，我都冇讲。 好啦，嗱，最后咧，本来开集就废，我谂日可唔讲唔到啲集，所以喺度讲埋啦。 仲有少少就讲啊，再个有单纯粹被捕下，即系休呢个休刊的港谈社嘅 Aria 应该叫做嘅杂志啊，唔系作品啦。 Aria 爸爸 啊，一个女性向的行家杂志，唔熟，兼唔熟，纯粹知道有这么回事，睇一睇啫。即系咁啊，仲有呢个仲有一单咧我觉得几搞笑嘅，即系但你知文创啊艺术啲嘢咧，政府就不时会有个咁啊，有啲补助啊嗰类嘢噶嘛。但我系第一次听啦，唐人志都有人做补助， 唔搞笑。 咁 自本身咩嚟噶？ 名古屋，因为名古屋文化相关印刷费回翻一半水。人只要三年以内有活动超过三年，即系你起坛超过三年啦，每年啦，唔系每部啊，每年发行超过200本，咁嘅团体佢就可以回翻一半水俾你，即系印刷嘅成本一半水俾你。 但系算罢啦，呢啲嘢 就唔系真系好紧要啊，大佬，即系好 Q 多呢个发行数啊，呢个数附近嘅团体咧，其实系讲紧系有啲赤字，通常都係部分赤字，勉強收翻或者係勉強收唔翻嘅程度。佢咁樣補一補水咧，真係可以。 通常唐人志呢個規模都係蝕嘅啦，記得自在出率。 係啊，咁咪變成咗一般可以免除咗你點講啊怕蝕嘅後門，封你後門咯，封你蝕本後門。 但你都要做三年先喎，你點？ 咁你剩翻嗰一半，你都交唔出，或者係你都蝕唔起，或者係賣唔出嘅，咁就好難幫到你啦。咁啊，閣下自理，但係。呢、这個即係乜啊？啲大手同你 cam 嘅話，你點算啊？ 就係咯， 即係咁勁啊嘛！我話 我不 係 一 佢冇限制就咩咯，根本基本上冇問題嘅。 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好事啊！日本政府就係你錢多冇定使咧，你搞埋呢啲乜什麼啲上次搞咩統一作畫呢啲咁嘅無聊嘅嘢咧，你不如搞呢啲啦！呢啲實估實作真係有用啊！因為講緊有啲社團講緊係真係因為錢嘅問題咧，冇辦法由小社團變成大社團。其實一件好事嚟嘅，雖然咧應該以我所知一個規模就唔係好大嚟嘅，但係如果係老實講，你受歡迎又有好嘅咁啊，可能會有加碼嘅。 仲有咩濕星嘢？ 仲有有一個咧就都係濕星嘢，因為即係嗰套叫咩啊 ？PUBG 啊，我唔係好識讀佢。 PUBG 就告呢個荒野行動同終結者嘅話，告佢哋抄襲。即係你就講，就係、是、嗰兩隻攞嚟老抄的咁其實如果你睇過兩套兩誒幾三隻 game 嘅畫面啊嗰類嘢咧，你就知道佢哋的確都抄得幾過分啊。不過就只係講緊向來就冇乜人會咁樣跨開提高佢哋。咁終於有人走去告，雖然咧我覺得你唔係好樂觀，都未必告得入。即係你 驚係驚俾人反告啫， 啊不，反告就唔會嘅， 好難講啊呢啲嘢。 係啦，最後講埋一單冇消息啦，因為本人讀下集，但我驚可唔夠時間，唔係可能冇咁多嘢講啊，可能好難講30分鐘，咁擺喺度啦，長少少啦，呢集就係。 係咪住？喺呢樣嘢，我唔好意思，都仲要講多嘢。 好啊， 即係仲有呢個上季的，你唔好講，你隔咗幾耐？即係上季的新嘅其中一套啦嚇，而家叫新一季，4月開咗新季，東翻一套。大家唔不欲觀之嘅童話魔法士，即係有人棺材蓋，有人 要傻 game， 唔係傻動畫， 有人要衝破棺材蓋了。係，即係我覺得真係你真係唔驚啊！作者衝出棺材揼 Q 你喎，即係做成咁嘅款，即係 即係可惜 ，Hockey Man 係做嗱攞唔到今季嘅傻動畫嘅。 哦，咁佢就講緊係套嘢就話去第十話就收咗皮， 腰斬啊！ 直情腰斬啊！ 哇！ 咁係 好少見噶咯喎， 係 鬼腰斬啊！ 好似唔係一季翻嚟嘅。咁我唔係好 sure 啊，但係就做個佢嗰度做出嚟喺斬之前嗰個兩三話咧。第十话， 即系主要第九话开始， 即系斩之前嗰一话就好翻，好翻唔少嘅。但系第九、第八、第七嗰啲 崩 晒，第二话开始崩，一路崩越崩越恐怖。 即系点样讲？你以为 A C 部画嘅啫？ 咩 A C 部画应该画得好？ 唔好意思，我直情系椰子蟹级数。 O K， 系椰子蟹级数，系好恐怖。即系你真系唔 Q 倾下志从人走出嚟冲出嚟杀 Q 咗你哋 唔惊佢 我就想咁做啫其实就是召唤啫嘛谂住 养 佢咁佢就最终就同我讲收皮据闻系因为个制作团队系有人走 Q 咗路最终系要搵啲行外嘅 producer， 即係佢名義上都係 producer， 你知道動畫佢有好多 producer 噶嘛，佢但係通常係真係落手落腳做係動畫 producer 啊嘛，我哋叫嘅。其實佢據說個動畫 producer 走咗路，要揾其他唔係動畫 producer 嘅 producer 過嚟頂佢個位，結果搞到一塌糊塗。即係咁心分拉啲啦，老實講，嗰啲真係行外人先會畫出嚟嘅畫嚟，即係我呢啲先畫出嚟，即係任何一個正常原畫家都唔會畫出咁嘅嘢出嚟。咁佢腰斬，我覺得其實都算係好事嚟，即係你腰斬代表住你有機會有個機會做翻一套，重新做翻套似樣嘅執翻好咗。 你覺得會有啊？ 未必冇， 咁冇絕對嘅，都係嗰句，即係但係 即 係機會就 你冇令到嗰套十集之後收翻埋話，剩翻幾集，下季網上放送喎，另一回事喎，呢個又。 就算係咁，最少佢後邊好咗，得好簡單，你睇第十話咧，即係佢腰斬前一話。個作畫嗰啲已經好翻啲啦，好明要摸就係佢哦，明後邊唔使做啦，咁你其他人可以過嚟幫翻手，我唔係好肯定啦，總之就係其實我就相對係 啦 ，producer 做咗咁多話，終於都上軌咯， 未至於絕望嘅，佢真係做落去就真係堅係絕望，搞爛咗一套嘢，然後收咗皮，然後仲要講緊冇下一次，因為人都唔響樹啦。啊，即系咁咁啊，少少一单新闻啦 好啦，咁最后咧就冇点都 呢单都系死人啊！呢单 嗱， 依单 就 冇人 独 立嘅， 但系我又惊住唔够时，即系唔够料讲啊！就系高田勋就肺癌逝世，就享年82岁，池波尼两老之一。 即係其實之前都有消息，佢冇曬消息㗎啦。即係佢， 即係佢舊年年中已經入咗醫院㗎啦。其實 先講平時佢都唔係， 平時佢都冇乜消息係事實嚟嘅。但係講緊係你通常咧，通常咁嘅情況㗎。你阿公老有啲咩大動作咧？阿高田勳出嚟都會出嚟講兩句㗎。都出嚟講，但係上次 近呢半年， 佢唔係近半年成年幾兩年啦， 冇見過佢啦。 嗱，你我當你冇事發生，咁佢唔出嚟講嘢，有咩冇嘢做？有咩佢冇做嘢都好正常。但係講緊宮崎駿前嗰排又搞又話就搞新作，又話要請人，又話要咁樣，但係係唔見高田勳佢做任何動作。 咁之後佢當時佢已經講嘅，其實之前話佢身體唔好啊，其實就咁又追到 嗰句啦， 知佢身體唔好，但係。 都即系预咗， 差唔多啦。你话日本嘅男性平均年龄就83岁，差少少到中线，差唔多啦。算系咁啦。咁不过佢就系讲紧佢之前就其实已经身体唔系咁好噶啦。即系我话净系知佢身体唔好，但系到底系咪老成80几岁咧？拗下我好正常啦。 你反而好似阿宫崎老爹咁嘅情况先至神奇嘅，其实 而家仲而家 佢都话自己老噶啦， 话咯。 系啦， 话咯， 但佢仍然有健壮，算健壮啦，至少就 你睇下佢闹阿仔嗰阵时几有中气。 所以咪话你唔系咁，你70几岁，你唔再活跃，佢退咗休，佢咪冇乜反应都好正常。咁但系佢之前都系真系知佢身体唔好，但系唔知佢咩事，之前系未知嘅。 咁你老人家咁通常 讲话身体唔好喺肺炎机嗰阵时候，已经成日话佢，已经啲人都话佢，你仲摆唔摆到做咗晒套戏啊？嗰陣時已經出咗，已經有講呢樣嘢。 嗰陣時就咁、是，我舉嗰陣時都70几歲啦。 應該嗰陣時兩老嗰兩套都成日俾人問呢個問題啦。 唔係高崎駿冇咁大，冇好少問呢句嘢。 因為 高田勳就真係成日每次都會問呢句。 少上熒幕啊， 你你宮崎駿咧，你上熒幕見到佢，睇佢個款都知佢仲擺得，仲可以擺到下嘅。但係宮崎駿少上熒幕咧，又少出聲咧，所以真係唔係好，唔係好多 information。所以而家就知佢係肺癌啦 ，cancer 啦。咁其實我諗佢其實應該話幾年前就已經有㗎啦。咁計翻佢開始失蹤啊，即係開始唔見人影啊，差唔多係翻呢個時間咯。咁啊， 好咁就即係一路走好啦。 啊，咁就咁啊，呢個反正即係咁講，都八十幾歲，算係咁噶啦。 咪都完成咗幾套，至少佢《飛越機》係真係贏曬即 叫好唔叫錯咯，好好。 佢根本佢都 高田勳有邊套係叫好又叫錯嘅？ 佢根本就唔係為咗 叫座㗎啦， 叫座嘅話叫宮崎駿求其搞到出嚟啦。佢哋 要佢啲嘢叫做 啊，求其嘅。 唔係講嘅意思係咁，即係要錢嗰陣，大家落力喺宮崎駿做啦。佢就係真係做一啲想做嘅。你睇佢最大路嘅已經係平成入戰啦。 啊，咁佢你最終你咪見到佢最終咪交嗰套《飛越機》出嚟，真係真係咁話代表性嘅遺作， 嘔心瀝血， 所有嘢都交翻曬落嚟。 但係咧，今次佢走咧，即係起碼就係我哋香港呢一邊咧，好似完全冇人提呢套咯。前面嗰三套都有人提，呢套冇人提咯。 香港就一定是都是提及《作劍炎火烈》的了， 因為 這套沒得說，因為實在經典性就真的 含世界，其實含世界大部分都是說這套， 應該這樣說，這套是一個趕客的經典性，絕對無出其有，我覺得是有多少人有吉士看第二次， 是很多人的心理陰影， 童年陰影 是很多，因為實在做得太精彩了。 好啦，咁今集就到此为止啦，希望下两个礼拜冇啲咁唔开心嘅嘢讲啦。好，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